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位人物名叫邓迎香，在贵州黔南的罗甸县麻槐村，大家都说他是会移山的女愚公，因为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着村民们13年不停砍山凿洞，硬是在大山的肚子里刨出了一条长达200多米的隧道。麻槐村自此有了出山的道路，走上了小康路。麻槐人感恩这位最美的邓大姐，是她带来了一条迎香路。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邓迎香战天斗地凿隧道的故事。她是一个边远山区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却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而敢闯敢干。她带领村民发扬愚公精神，锲而不舍，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凿出一条出路。他的先进事迹感动了乡亲，感动了社会，先后被评为全国扶贫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会移山的女愚公邓迎香的故事。1991年，从小生活在贵州罗甸县董荡乡的邓迎香，嫁给了7-8公里外的董架乡麻槐村翁井组村民袁端林。那是一个山窝窝，没有出山的路，袁端林穷得连条好裤子都没有。可邓迎香坚信，只要勤劳，他们一定能过上想要的日子。麻槐村稻米不够吃，除了过年可以吃净米饭，其他的时候只能吃硬硬的包谷饭。而邓迎香是个巧媳妇，她先把干包谷泡软，用石磨推成糊糊，再掺进一点稻米，这样煮出来的包谷饭又软又香。她和丈夫种菜养猪，每天起早贪黑，尽管很苦，可心里却填满了憧憬。然而在横亘的大山面前，他一次次碰壁。他种出了水灵灵的蔬菜，想要卖个好价钱，一大早背着背篓翻山，汗流浃背地赶到集市时，这菜就蔫了，只能便宜卖掉。山里有许多的李子树，收获的时候满山挂果，却没有人愿意进山收获，村民们又背不出来那么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堆的果子烂掉。村民杨正芳家最值钱的是一头牛，每次他赶牛翻山去耕地的时候都非常的担心，可最后牛还是摔成了肉饼。在这条凶险的山路上，几乎家家都摔死过牛马。要说最苦的还是那些孩子们，他们天不亮就起床，每天翻山去学校，一个来回就要4个多小时，孩子们累得上课直打瞌睡。偏远农村求医难， 在麻槐村求医更是难上加难。邓迎香的嫂子吴胜芬得了急性阑尾炎，村民们砍了几棵手腕粗的树做成个木架子，抬着病人翻山，送上了等在山脚的急救车。还好吴胜芬的命算是捡回来了。1993年，邓迎香的孩子小红球出世了。之所以起名叫小红球，是因为这个宝宝小的时候脸红红的，肉嘟嘟的，一逗就咯咯咯咯笑个不停。孩子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夫妻俩上坡干活都会把小红球背在背上，舍不得交给别人照看。小红球3个月大时，一天晚上突然打起了摆子，夫妻俩慌了神儿，急忙往医院送。他们打着手电筒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还没翻过山，小红球就在袁端林的背上停止了呼吸。紧搂着小小的遗体，邓迎香嚎啕大哭。那漆黑的夜，那死寂的山谷，那崎岖的山路，成了他一辈子抹不平的伤痛。痛失孩子小红球，让邓迎香和袁端林决心逃离大山。从那之后，袁端林去罗甸县城一家铁合金厂当合同工，每个月300多元的收入比在老家务农强，至少可以顿顿吃上白米饭了。可是这城里的花销大，不仅要租房，还要照顾相继出生的两个孩子，夫妻二人也是常常入不敷出。为了能多挣几十块钱，袁端林周末也不休息。邓迎香精打细算，连白糖也舍不得买，只在米糊里放上一点糖精，让孩子吃起来有点甜味儿。梦想中的好日子还是很远。2003年，在外地拉焦炭的一个司机见到袁端林，说在煤洞挖煤能挣大钱。袁端林便跟着他来到了贵州省贞丰县的一家煤矿，发现挖煤干一个星期就能挣上500元。他立马回罗甸辞了工，带着家人来到了贞丰。改变立竿见影，孩子们吃上了白糖，吃上了糕点冰激凌，穿上了新衣。那年过年，他们提着大包小包风风光光回到麻槐村。谁曾想2004年6月，煤洞发生了瓦斯爆炸，袁端林不幸遇难。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邓迎香又翻过那座山，走过那条小道，回到了贫穷的村子，生活一下回到了原点。他常常对着大山发呆，对生活发问。这样发问的不止邓迎香一个人。2007年，他与本村的李德龙重组家庭。李德龙的前妻几年前外出赶香场，从搭乘的摩托车上摔下沟里死亡。盼一条出山的路，翁景祖的村民们盼了一代又一代。1999年初，他们自己动手修路，打算把山腰上的一个小溶洞挖深，搞成一条隧道。60多个壮劳力进了溶洞，带着蜡烛、煤油、羊镐、大锤、钢钎。那个洞40米深，1米高，还留着一条小溪，大家只能爬进去，坐在冰冷的水里凿石头，前后排成一行，手递手的往外运渣土。没白没黑的干了5年。2004年的一天午夜，一声炮响，长200余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对面作业的两只手握在了一起，所有人扔掉工具大声欢呼。其实那还算不上是隧道，只是条又矮又窄坑洼不平的洞，根本通不了车，人弯着腰走过去还会撞到头。 2010年国庆节，李德龙与前妻的二女儿李琼出嫁，邓莹香忙里忙外，希望把婚礼操办得喜庆热闹。那条隧洞是出嫁的必经之路。那天李琼穿着一袭洋气的白色婚纱，可是前一天刚刚下了雨，洞里淌着齐膝深的水，她不得不脱下皮鞋，换上拖鞋，双手抓起婚纱，在洞里踉跄前行。高个子的新郎则全程都猫着腰。从洞里出来，一对新人已经是浑身泥巴。那一晚，邓莹香辗转反侧，女儿女婿的狼狈相刺痛着她的神经。多年来，这条路带来的辛酸苦痛，一幕幕的涌上心头。她一翻身坐了起来，对李德龙说道：“我要把洞凿高、凿宽，要通汽车。”李德龙听了吓了一跳：“老婆，你疯了！”其实村民们不是不想把隧洞拓宽加高，可实在是赶不动了，钱花光了，人也累垮了，就凭着那样原始的作业方式，要干到哪年哪月呀？很多人都灰了心，有的干脆举家迁往山外。邓莹香只身一人进了洞，她抡着铁锤，一锤锤地凿石头，一天下来双手划满了血道道：“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女人啊！”丈夫李德龙嘴上骂着，心里却也担心着妻子，时常的到洞里看看。很快，李德龙也和妻子一起疯了起来，凿洞的身影增加到了两个。邓莹香开始组织村民们商讨凿洞的事情，她对大家说：“两个人凿到死也成不了隧道，大家一起来吧。”第一次开会，50个人足足吵了4个小时，说到底还是没信心。第二次开会，一些原先同意的村民又反悔了，邓莹香只得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给大家算账：“你看，如果大卡车开进村，就能收活的牲口，多卖不少钱。谁家想建个房，运输成本也可以降低一半，东西能给你直接拉到家门口。”第三次开会，邓莹香使了狠招，她宣布谁干谁受益，将来隧道完工之后要装上大铁门，平时锁上，只给打洞的人发钥匙。第四次、第五次会议之后，终于所有人都同意了。那么同意了之后怎么办？钱呢？设备呢？邓莹香决心使用机械设备，这土办法毕竟效率太低了。他和李德龙找到了乡里，跟着乡干部去县上找钱。县环保局领导听说了此事，觉得这个女子不简单，给了3万元的资助。李德龙听了之后嘴里直嘟囔：“3万元钱，这够干啥的呀？还是打不了隧道嘛。”可邓莹香却是喜出望外，她说：“有这3万，咱们就干3万的活，打到哪儿算哪儿。”她和几个村民买来一辆二手拖拉机，又租了空压机，买了炸药。2010年农历11月初8，开工仪式举行，洞里点上了蜡烛，燃起了煤油灯。邓莹香和李德龙一人带着一队，从两头同时凿进，凿岩、运渣、放炮，工地上热火朝天。消息越传越广，农村妇女凿隧道的壮举震动了大山，也震动了很多人的心。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了邓莹香的队伍当中，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资助了5万元，民政局3万元，城建局6000元，残联3000元，职校2000元，血债2000元，县政府5000元，财政局又给了4吨水泥，林业局给了10吨水泥，水利局 给20吨水泥，邓迎香的女婿也捐了10000元。五个在县城开货车的麻怀人赶来无偿地为工程拉渣土。渐渐的，麻怀全村的劳动力都调动起来了，总共400多人，而邓迎香和女儿则在自己家里煮饭给大家吃，每天30-50斤米都是他自掏腰包。邓迎香外出时，就让读初三的女儿袁红梅顶替自己干活。这个15岁的女娃在洞里干了几天，就哭闹着不去了。邓迎香晚上回家，只见女儿手掌有了裂纹，手背上也是道道伤痕，心痛得直掉眼泪。可是她将女儿的两只小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说道：“不能让其他人说妈妈不干活啊，妈妈必须要做出个样子来。”2011年8月16日，一条连接山内外、长216米、宽高都有4-5米的穿山隧道全线贯通，麻怀村史上第一次开进了汽车，路连通了麻怀和山外的世界。进村路上，邓迎香时常会碰到村里的迎亲队伍。邓大姐，大家见到了邓迎香都会停下车，热情地和她打个招呼。告别接亲车队，邓迎香不禁感慨，曾经多少外地媳妇儿嫁到与世隔绝的麻怀村，却都因为不通路不通电，生活太苦，跑回娘家了。而现在麻怀村打通隧道通车之后，村里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很多小伙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村里变得越来越热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尽管隧道通了，但村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大多数人仍然在贫困线的边缘生活，外出务工是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4年，邓迎香被大家选为了麻怀村主任，他的迎香路上多了精准脱贫、同步小康这样的关键词。当年9月，麻怀村盖起了第一个大棚，种植了18000多株铁皮石斛。邓迎香看着手指般高的石斛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对大家说：“可别小看了这些药材，以后咱麻怀人还得靠他们发家致富呢。”2015年9月，村里又盖起了岩黄连药材种植大棚，计划种植面积100多亩，同时计划种植刺梨200到300亩。这一年，邓迎香带着村民们办起了村里第一个专业合作社。随着规模扩大，他动员村民们将土地流转，开展规模经营。他说，参加的群众不仅能拿到土地流转金，到合作社务工挣钱，年底还能得到分红，全村的群众就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一年，村民们的收入至少翻了一番，麻怀村也走出了产业增收的第一步。2016年10月，邓迎香高票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带领麻怀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任落在了这个外来媳妇的肩上。上任之初的邓迎香决心带领全体村民摸索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邓迎香四处考察，寻找适合麻怀的产业项目，先后与人合作试种铁皮石斛，制定出养殖肉牛、绿壳鸡蛋、种植中药材和果蔬的产业发展规划。凭着在村民中的威望和入情入理的沟通，邓迎香说动了村里的几个能人，拿出手头积蓄， 办起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同时他还鼓励村民们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他说这样不仅能够拿租金，还可以到合作社里打工赚钱呢。村民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在邓迎香的动员下纷纷回乡创业。在邓迎香的带领下，麻回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退出了贫困村的行列，这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约8200元，不少村民还购买了农用车、面包车，甚至开上了轿车。80%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新房，村里也有了文化活动场所，村里走出了23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年，邓迎香从北京带回了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的大红证书，这是国家首次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其中奋进奖从脱贫主体中产生，意在表彰光荣脱贫和带领群众脱贫的先进典型。2017年8月底，麻回村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形式合作成立了贵州迎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设若干分公司和农业经营实体，以一加 N 的控股方式打造集种植、养殖、餐饮服务、励志培训、乡村旅游等为一体的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2017年10月份，邓迎香作为党代表出席了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他看到了麻回村发展的新机遇。2017年10月27日一早，刚刚回到麻回村的邓迎香就和村民们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带回来的好消息。他说党的19大报告确立了确保2020年我国实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美好蓝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邓迎香至今还很激动。他说这些鼓舞人心的目标把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新时代要有新作为，邓迎香一边宣讲党的19大精神，一边和村干部们一道谋划麻回村未来的发展规划。他说麻回村虽然退出了贫困村的行列，但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着不小的差距。邓迎香带领全体村民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那就是充分依托优势资源，按照一年打基础、2年见成效、3年奔小康的目标，大力实施填土种稻菜、林下栽菌菇、圈里喂猪牛、庭院建果园、农家办旅游等增收富民工程，力争到2020年人均收入突破20000元。2018年，一批事关麻回村长远发展的大项目正陆续上马，30万余鹌鹑圈舍已经建好，鹌鹑苗已上架。这个项目的实施可实现年利润80万元，解决20人常年务工，村集体每年可实现分红20万元。100头肉牛养殖场圈舍已经建好，开春进牛，村集体可增收7.7万元，每户实现分红增加2000元。如今在邓迎香的带领下，麻回村正稳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